摇啊摇，就是睡不着。从两点到四点，一直心跳。来，我说给你听，我脑海里的记载，读完怎样的华丽？我见过更烂的烂，更欢的欢，更孤独孤单，也见过无人呼喊，可来心酸，像魔到云端。我见过更烂的烂，更欢的欢，更惨的最惨。 Yeah.